高，我的快乐至上。哦嘿呀哦嘿呀，只要开心就好。哦嘿呀哦嘿呀哦，风多大声，藏不住我的情深。经过的城都有温暖我冰冷的好人。天再高，我的快乐至上。哦嘿呀哦嘿呀，只要幸福就好。哦嘿呀哦嘿呀哦，爱多大声，有情人。最想的人，也许聪明的人少了一点天分，再苦再烦我活得认真，至少我会承认爱需要等一等，哭着笑着不过就是一种过程。天再高，我的快乐至上。我嘿呀我嘿呀，只要开心就好。哦嘿呀哦嘿呀哦，风多大声，藏不住我的情深。经过的城都有温暖我冰冷的好人。天再高，我的快乐至上。哦嘿呀哦嘿呀，只要幸福就好。哦嘿呀哦嘿呀哦，爱多大声，有情人才能分寸。翻山越岭只是为了寻找心中最深。 是林志颖带来的快乐至上，也是林志颖和苏有朋主演的电视剧《天下无双》的主题曲。那接下来呢，就带你听到这首影视作品的主题曲。你可能呢会叫不出这首歌的名字，但是你一定听过，它是97版的《天龙八部》的片头曲，是由周华健带来的这首《难念经》。 想你我无法共生，爱竟逐镜花那美丽，怕幸运会转眼远逝，为贪怎起污怒着迷，责你我太贪功恋势，怪大地众生太美丽，悔旧日太执信约誓，为悲欢哀怨道着迷。啊啊，舍不得璀璨俗世。啊啊，躲不开痴恋的人为。啊啊，找不到色相代替。一生参不透这条难题，跟风吻雨壮烈日未曾同，欺山赶海千雪恨也未绝望，拈花把酒调节身世人情狂，在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，天空飞雪漫漫风水浩瀚，这沙滚滚水皱皱笑逐浪荡，贪欢一晌偏当那女儿情长埋葬。跟风吻雨壮烈日未曾同，欺山赶海千雪恨也未绝望，拈花把酒如百臂或千手不能防，天空飞雪漫漫风水动荡，这沙滚滚水皱皱笑逐浪荡，贪欢一晌偏教那女儿情长埋葬。信约誓，为悲欢哀怨道着迷。啊啊，舍不得追赞俗世。啊啊，躲不开痴恋的恩惠。啊啊，找不到色相代替。啊啊，参一生参不透这条难题，跟风吻雨壮烈日未曾同，欺山赶海千雪恨也未绝望。拈花把酒调节身世人情狂，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，天空飞雪漫漫风水浩瀚，这沙滚滚水皱皱笑逐浪荡，贪欢一晌偏教。 或千秋不复返，天阔阔，雪漫漫，风吹雨打，这洒滚滚水皱皱，笑着浪漫，贪欢一晚，孤单客旅，已静尽埋葬。今当晚雨中落日未曾狂动，披山港海千雪片也未绝望，烟花马走，绝杀西去正狂，同这两晚雨白臂，或千秋不复返，天阔阔，雪漫漫，风吹雨打，这洒滚滚水皱皱，笑着浪漫，贪欢一晚。 山可以，寺可以。